像话吗？ 这都哪儿的事？你这是 哑巴又摔的吗？ 挤了哑巴说话就 哑巴那个意思，要说没说出来，那那意思我心里说，那我不还给他吧，怎么呢？ 要说没说， 他是这个意思。 好，您接着说。 哎，你看忘了吧？你看看， 他这玩意儿费了劲了。 你跟着大岔走吧，你。 行，我不言语。 你看你说的事，我搅和了吧？ 那怎么办呢？ 你别跟着搅和。 哎，好嘞， 大头来啊！ 大头来。 这前那边来个喇嘛，提了乌鸡塔嘛，顺北边来了个哑巴腰的，别着个喇叭。南来提了塔嘛，这个喇嘛腰拿着乌鸡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他的这个喇叭，哑巴不来换，哑巴不来换，喇嘛不护你，不就他不就完了吗？他那个喇嘛的。非要换呢，喇嘛就急了，喇嘛抡起了塔嘛，找住了哑巴，把这啪就给了哑巴这么一塔嘛。哎，哑巴可没说，哑巴没说，反心里也不服的。 你说这哪是？这都什么词儿？ 我不还给打我怎么呢？ 哎呀， 喇嘛抡起了塔嘛，就找住了哑巴，跟塔嘛过去啪一塔，哑巴在那打打滴滴吹喇叭，喇嘛就在那蹲塔嘛吃，吃那个吃不都不都不都 别回来了。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进入21世纪之后，相声在天津迎来了它的第二春，大大小小的相声茶馆如雨后春笋一般的纷纷开张，同时也涌现出了大量的角儿。其中非常受相声爱好者喜爱的就有两位，他们是刘文步和尹笑声，两位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小就在相声的氛围当中泡大的。尹笑声的父亲著名的相声名家尹寿山先生，而他的师父就更有名了，天津相声泰斗马三立，是当今津门的相声界的领军人物。刘文步擅长逗哏，尤其是在刻画小市民一类的人物的时候，往往能够入木三分，深见艺术功底。啊，这儿我也可以告诉各位一个不称为秘密的小秘密啊，刘文步有一外号叫坏水儿，是热爱他的粉丝儿给起的。至于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外号，您到这天津的茶馆里听一听刘文步的相声，您一准儿就知道什么叫坏水儿。既然说到了当今津门相声界最火的这俩人，咱们马上送上刘文步、尹笑声合说的这段《训猴》。 中国呀， 啊， 有一句古话， 古话， 就是说，这个人呢， 嗯， 没长毛， 啊， 长了毛比猴都机灵。 对，是有这么一句话， 我不赞成。 啊， 这个猴他没有人机灵。 哦， 您想啊，这猴。多三都是让人耍， 对， 没有说猴耍人的。 哎，说的有理。 您在马路上看到耍猴的， 嗯， 一点点耍，开开柜，打开箱，拉丁帽子你戴上，嗯，那个小猴拿过帽子来，嘣扣脑袋上了。 哎， 那是一点一点训练的， 看着可乐。 要是训练好了这个猴 啊， 先得从买猴开始。 哦。 从深山老林， 嗯， 把猴买了，逮了来， 嗯， 送到屋里头，他可不进去， 不进去， 野呀， 哦， 他有野性啊， 对， 必须得杀鸡给猴看， 杀鸡给猴看， 对了， 您说这怎么回事？ 在门口，噗，宰个公鸡， 哦， 一滴的血， 啊， 猴最怕见血， 哦， 一见血就捂眼儿。 对，您瞧还真像 一捂眼儿， 嗯， 挨个往屋里牵。 哦， 九地钉木头橛子， 嗯， 一根木头橛子一个猴，一根木头橛子一个猴。 哦， 这屋里头钉着10根木头橛子， 嗯， 拴10个猴， 拴10个猴。 买猴的来了，要挑猴， 挑猴 哪个机灵？ 那我哪知道他哪个？ 谁也不知道，人家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有十个猴 啊， 拿10个碗。 十个碗， 一个脑袋上给顶一个。 哦， 您看那个猴 啊， 接过这个碗来， 嗯， 在那扶着， 嗯，哦， 谁也不敢动。 对， 顶完了碗， 嗯， 人出去， 哦， 把门关上， 啊， 从门缝里头往里头看， 看什么？ 哪个猴机灵，人一出去他把碗就拿下来， 嗯， 搁手里拿着， 嗯， 那个傻猴， 嗯， 就那么扶着， 哦，还不动， 门只要一响， 嗯， 哗啷本儿， 嗯， 这碗他又搁在脑子上了， 啊， 记住了这个猴， 嗯， 就要这个， 就要这个， 买回家去，开始训练， 这个机灵 不好训练， 啊， 得一点一点的来， 对， 在这边，钉上一个橛子， 嗯， 拴上一只大公鸡， 哦， 在那边就拴上这个猴， 把这猴拴这边， 打一个圆场子， 嗯， 后边搁上箱子， 嗯， 箱子里头有帽子。 嗯， 有衣服 哦， 有鬼脸儿 哦， 什么都有， 就耍猴的那套东西， 就开始练。 怎么练？ 开开柜，打开箱，你拿顶帽子，你戴上，把它铃锵铃锵铃铃锵，拿过来帽子。 嗯， 不给猴戴， 给谁戴？ 先给鸡戴上。 给你鸡戴帽子？ 鸡没戴过。 就是 啊，一梗脖子，板儿， 嗯， 这个帽子掉地下了， 掉地下了。 耍猴的不能着急， 嗯， 拿过帽子来， 嗯， 搁在箱子里头，嗯，还唱， 还唱。 开开柜，打开箱，那顶帽子你戴上， 嗯， 拿过帽子来，给猴戴上， 给猴戴上。 猴心里话， 嗯， 你给他，他不戴， 嗯， 我也不戴， 他也不戴， 嗯，他叨他， 嗯， 这时候也不能着急。 不着急， 把帽子拿起来， 嗯， 又搁在箱子里头， 嗯， 接着还唱， 还唱。 开开柜，打开箱，那顶帽子你戴上，拿过来帽子就给鸡戴上了， 又给鸡戴上， 鸡还不戴， 嗯， 一梗脖子， 嗯， 下来了， 嗯， 拿过来， 嗯， 搁在箱子里头， 哦， 开开柜，打开箱，那顶帽子你戴上，又给猴戴上了， 给猴戴上， 猴还是不戴， 当然，嗯， 帽子拿过来， 嗯。 搁在箱子里头 哦， 如此往返三次到五次 哦， 最后这一次 啊， 开开柜，打开箱，拿顶帽子你戴上，拿过来帽子就给鸡扣上了 啊， 鸡不戴啊， 不戴， 鸡梗梗脖子， 嗯， 他把锣和锣锤往地下那么一扔， 嗯， 过去一脚就把鸡给踩地下了， 是啊， 这俩手一蹬这个鸡脑袋， 嗯， 啪，脑袋下来了。 是啊， 这个血往外这一滋， 嗯， 猴就吓一跳， 哦，又捂眼了， 把眼儿就捂上了， 嗯， 拿过来锣、 嗯， 赶紧唱， 嗯， 开开柜，打开箱，拿顶帽子你戴上，这回不用人拿呀， 啊， 猴自己拿过来，本儿就戴上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刘文步和尹笑声合说的训猴啊，旅途进行到这儿呢，我想各位对金门相声多少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听相声对于天津人来说啊，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的自然，这究竟是因为相声所带来的欢笑是天津人所必须的，还是天津人骨子里就有这种幽默感，所以成就了相声？说起来谁也说不清。但是天津这块相声的沃土对相声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好了，各位，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就进行到这儿了，最后请您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达达乐队的节日快乐。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今天这个盛大的节日，我们也会证明我们的自信。